月心，你可知金陵城最近热闹啊？六扇门新招的捕快是个红衣小姑娘。 小姑娘做事的捕快，打打杀杀成何体统？待本公子出手，救她浪子回头。 昆仑有姑娘，策马似脱缰，食之无沾羊脂水，却将长刀靠。六扇门打怪除妖多繁忙，不如与我做更康，红衣当配白裳。眉间几番思量，今朝红衣战四方，别醉又何妨？舍应当多春狂，或南行或北望，三更相渡我月下还惆怅。 冷月心，那小姑娘杀敌很猛啊，你行不行啊？ 过几日，再过几日，我定能。 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 昆仑有姑娘，我日思夜想，梅香楼畔桃花醉，蝴蝶摇窗到。这红梅春过冬来平天香，白衣军郎舞刀枪，弯腰桃窜起浪。 眉间几番思量，今朝红衣战四方，别醉又何妨？舍应当多春狂，或南行或北望，三更相渡我月下还惆怅。中上回眸只应刀光，一朝红杏写春光，冰霄皆动荡，五月间香刀下，光如松石几行，夜太长奈何刀锋用未